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22集，将计就计。屋子终于恢复了清静，唐范松开他，让萧姑娘见笑了。萧武低着头，已经羞得说不出话来了，只能讷讷提醒他：“ 大人，饭菜都凉了，要不我重新做一份送过来吧。” 饭不急着吃，我有些话想对萧姑娘说。萧武的头垂得更低了，手不住地绞着衣角，没说话。经过方才的亲密接触，两人之间的暧昧气息越发浓郁。像唐范这样的人，若不是真正对一个女子有意，是万万不会动手轻薄的。萧武虽然尽力掩饰脸上的表情，可手依旧难以自抑地微微颤动着。这样俊雅年轻的翩翩公子，三番两次表达了亲近之意，世上有几个女人会不动心呢？果不其然，只听得唐范问：“不知萧姑娘可有婚约在身？”这句话的暗示性太强，萧武的脸更红了，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。他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抬起头：“ 这……哦，大人，您方才为何会以为我在饭菜中下毒？” 唐范朝他歉意一笑：“先前我们两度相遇，时机太过凑巧，我以为你是别人派来的，所以有意试探。”萧武咬着下唇：“ 那现在呢？”“ 现在我仍觉得你身上的疑点很多，只是……却有些管不住自己的心。”前半句话令萧武脸色变白，后半句话又使得他的脸色由苍白转为绯红，大惊大喜，身体稍微差点的估计都要承受不住。萧武犹豫半晌，鼓起勇气：“ 其实我知道您在怀疑什么。”“ 嗯？”萧武低下头：“ 实不相瞒，我的确不是好人家的女儿，先前说什么投奔亲戚也是假的，好人家的女儿定不会像我这样三更半夜来到男人的房间吧。”“ 你愿意说便说，不愿意说我也不勉强你。”萧武猛地抬头：“ 真的？”“ 真的。”泪水在那双星波荡漾的眼眸中转了许久，终于落下来。不是所有的美人哭起来都好看，但梨花带泪这个词放在萧武身上却再合适不过。“ 你听过扬州瘦马吗？” 唐范当然听过。所谓扬州瘦马，便是贱价买下贫苦人家的美貌女童加以调教，使其无论是在琴棋书画的文学造诣上，还是在魅惑男人的床上功夫上，俱都惊艳绝伦。如此便又可高价卖出，或为青楼头牌，或为富贵人家的妾室，在江南一带非常盛行，甚至还有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，类似于人牙子。见唐范点点头，萧武便道：“ 其实我原也是瘦马，14岁时就已被人买下为一富商妾室，后来那富商死了，他的正室容不下我，将我赶了出来，这便是你为何会在扬州城外遇见我的缘故。我自小学的就是伺候男人的功夫，在那之后也如同被豢养在笼中的雀鸟，从来不知道自己出来谋生竟是如此艰难， 先前若不是大人您，我恐怕已经…… 萧武拭去眼泪，轻轻苦笑。 现在你知道了，我不该在那夜见了你之后心存妄想，故意打扮成少女模样。我根本就不是什么良家女子。 她的泪越擦越多，流得越发汹涌。萧武再也说不下去，腾地站起来，转身就要往外走。唐范一把拉住他的手，将他重新纳入怀中，紧紧搂住。阿武，这个称呼一入耳，萧武的娇躯轻轻一颤，当时在他怀中软了下来。唐范的声音在他头顶响起，我的确很喜欢你，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就喜欢了，我也不在意你的身份，只要你说一句你愿意跟着我，我便带你回京，将你迎娶入门。话刚落音，敲门声再度响起。 大人，夜深了，您该歇了。 要你多事，让你在外面等着，没听见吗？ 又柔声问萧武，没吓着你吧？萧武微微摇头，外面又一次安静下来。两人维持着拥抱的姿势，唐范没有松开的意图，萧武也没有挣扎。 奴家的心与大人一样。 阿武， 萧武掩住他将要出嘴的话， 但我万万不敢奢望能够被大人明媒正娶，像我这样的身份，只要能留在您左右侍奉，便已经是我最大的福气了。 唐范目光温柔，你放心吧，我父母双亡，姐姐也很善解人意，她不会阻拦我们的。萧武摇摇头， 但是我的身份会令您在官场上被人耻笑，大人不必再说了，能够明白您的心意，我已经非常欢喜，真的。从小到大，没有人这样真心对我，也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对我说要娶我为妻。 唐范叹了口气，手掌抚过他的心思，半晌才柔声道，先不要说这些丧气话了，我现在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做。陈鸾欺君罔上，将赈灾粮私卖谋取暴利，我一定要找到证据上告朝廷，这样我才能早一日带你回京。所以这段时间我可能会顾不上你，你就待在官驿，尽量减少外出，免得陈鸾狗急跳墙，将你当作弱点来威胁我。 那您会不会有危险？ 唐范握住他的手，应该不会的，我与锦衣卫有几分交情，所以让他们派人过来保护我，这不外面就站着一个呢。 我看他倒像是来管您的。 唐范露出一个无奈的表情，唉，锦衣卫素来嚣张，我只是跟他们的头有交情，又管不住他们，只要能保护我，受几天气又何妨。萧武被他逗笑了，昨夜一夜没睡，方才我也只眯了一会儿，现在又有些倦了。 那我这就出去，明天再给您端早饭来。 你若愿意留下来陪我，我也不介意。萧武红了脸，讷讷无言以对，借着端起饭菜的档口，低着头躲出去了。唐范也没有再追上去，只是眼神缱绻地目送他离去，那目光柔得几乎可以滴出水来。即使萧武转身不看，依旧可以感觉到对方灼灼视线落在自己后背。当初在扬州城外，虽然严格来说救了他的人是陆灵犀，但只要是像萧武这样的女子，会倾心的对象必然是唐范。他早已芳心暗许，却不敢开口说出来，只能一路默默跟来苏州。好巧不巧， 又被唐范救了一回。难道真是冥冥之中缘分天定？若是能跟着唐范回京，想及此，萧武的俏脸越发烧红，连脚步也不由得有些凌乱起来。等萧武关上门走远，唐范这才伸了个懒腰，笑容依旧未从脸上褪去。狄寒，你还在外面吗？ 属下在。 进来吧。狄寒推门而入，便听唐范道：我有点乏了，你去给我打点洗脚水来。狄寒没有作声，唐范等不到他的回答，略略抬眼：怎么不愿意？那我这就让薛千户换人过来。 属下这就去。 他转身出去，果然很快打了一盆水过来，放在唐范脚下，又伸手过来挽唐范的裤脚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行，你坐着吧，我有些话要问你。狄寒没理会他的拒绝，脸上隔着络腮胡子看不大清表情，声音倒是诚挚得很： 属下既然跟了大人，就该事事服侍周到，不然若是大人去了薛千户那里告状，属下就要吃不完兜着走了，还请大人给属下一个机会。 没等唐范拒绝，他已经将唐范的裤管挽起来，双手掬起一捧水，先轻轻拍在对方的脚背上，直到对方适应了水温，这才扶起他的脚往水里放。唐范毕竟是个男人，他的脚自然不能用秀气来形容，但白皙修长，骨络匀称，不显瘦弱，有种恰到好处的漂亮。狄寒在握住这双脚的时候，还注意到他脚掌有薄薄的茧子。文官出门都有轿子马车，平日也走不了几里路，哪里来的茧子？唐范似乎看出他的疑问：你莫不是忘了，中进士前，我曾有几年时间游遍大江南北，脚下所走之路无数，脚下起茧子也是正常的。狄寒低下头帮他洗脚： 大人可能记差了，您没跟属下说过这件事啊，属下又何来忘记呢？ 哦，那可能是我将你与别人弄混了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方才你屡屡不经通报便闯了进来，该当何罪？ 属下只是担心大人遇险。 我看你是见到绝色美人忘乎所以，想借机多看几眼吧。狄寒沉默片刻： 大人，那女人另有来历，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啊。 我不妨告诉你，那女子我已经看中了，不日便要纳了她。你还是不要打她的主意才好，本官是不会拱手相让。 你用那么大的劲儿做甚？本官的脚踝都快被你捏断了。 狄寒松开手，只见上面确实多了一道红痕。他伸手帮对方揉开。 哦，属下不是故意的。 唐范将脚缩回来，自己拿帕子擦干净，一边挥挥手，跟赶苍蝇似的。 行了行了，你出去吧，别扰我去。 话还没能完整说完，人就已经被往后扑倒在床上。 你这是做甚？ 两人眼睛对着眼睛，鼻尖几乎相触。 恕属下唐突。 话虽如此，他却依旧没有要起来的意思。狄寒盯着他： 那女子心怀叵测，请大人勿要被她蒙骗了。 不就是陈鸾的爱妾吗？我又不介意，这有什么蒙骗的？狄寒反是一愣： 你知道？ 你以为我的消息来源只能靠你们锦衣卫啊？什么都不知道便敢来闯扬州，那也太看不起我了吧。 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你要压着我到几时？狄寒一愣： 抱歉。 他深深看了唐范一眼，终于肯起身松开他。 去，将洗脚水端出去，本官要歇下了。 还请大人给属下解惑。 你在求我？ 是，属下求大人给属下解惑。 看在你这么诚恳的份上，我就大发慈悲告诉你吧。早在第二回在苏州街头跟他相遇的时候，我便怀疑上他了。迎着狄寒略微疑惑的眼神，汤范又道：知己知彼，料敌先机，才能百战不殆。离京之前，我就曾让汪直帮我调查胡文藻与陈鸾三人。关于陈鸾，汪直特别告诉了我一件事，他有一个极其绝色的小妾，见过的人少之又少，但只要是见过，无不为其美貌倾倒。而他那位小妾正是扬州瘦马出身。这天底下美貌女子虽然很多，但像萧武那样惊心动魄倾国倾城的容貌毕竟不多见。纵然不是万里挑一，起码也应该是千里挑一吧。本官又非没见过世面的极色鬼，这随随便便从扬州城外就冒出这么个绝色大美人，难道我心中不会有所怀疑吗？而且你方才也说了，他的来历不简单，陈鸾对我又是送钱又是送美人，假如这美人不是他所熟悉看中的，只怕他还不放心呢。所以这个萧武十有八九就是陈鸾那名爱妾吧。 所以大人将计就计，想让他反被大人的美色所迷惑，假戏真做。 如果唐范现在嘴里含着一口水，那么他一定会喷出来。大人，我没有美色，我想迷惑的也不是他。狄寒不解。据说陈鸾这位爱妾容淑艳，性聪颖，通晓文书，玲珑心窍，所以陈鸾对她宠爱异常，甚至为其专门建了一栋别居来安置。这样一个女人，她舍得让对方来对我施展美人计，也算是很瞧得起我了。等我真睡了萧武之后，只怕就真如了对方的意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说不定在美人计下，我连雄心也消磨了，只能跟陈鸾握手言欢，成为他们的一份子。说着说着，他自己也觉得好笑起来。不过届时我跟陈鸾同睡一个美人，也不知道陈鸾心里会不会膈应，还是干脆将美人送我算了。见他越说越没谱，狄寒忍不住了。 大人的意思，您想让陈鸾误以为您已经中了他的计？ 唐范摇摇头，露出尖角的笑容。我要让陈鸾以为萧武来到我身边之后就逐渐喜欢上我，甚至有背叛他的意思。狄寒神色一动，他们能施展美人计，难道我就不能用反间计？萧武得陈鸾看中，又能被他派出来做这种事，说明他肯定对陈鸾不少事情都有所了解，指不定连真正的良策藏在哪里都知道。如果陈鸾觉得他已经背叛了自己，投向我这边，你说他会做出什么事情？ 狗急跳墙，杀人灭口。 不错，到时候萧武就是本来没有背叛陈鸾的心，也会被他逼得投诚向我这边。好一个精彩的反间计，疑中之疑，彼之自内，不自失也。狄寒高高扬起眉毛，络腮胡下表情难测，不过从他的目光闪动莫名光彩来看，显然对唐范的计策也是十分赞同的。唐范光着脚将木盆往他那里一推。故事也听完了还不滚？本官要就寝了，你没听到吗？狄寒无语地弯下腰，端起木盆。 请大人安歇，属下就在外面守夜。 就在他临走关门的前一刻，身后忽然传来唐范戏谑的声音：下次要玩改换身份的时候，记得先去向李道长拜师学一手啊，广川兄。狄寒瞠目结舌。